Hello，你好。 你好， 我是那个 Spencer，我是国际学校的学生。 哦， 因为我们学校有一堂课叫历史课， 历史课， 对， 哦， 然后他希望我们针对某一件就是意义重大的事件来做一个访问。 意 那， 义重大， 对，就是影响很大的。 你是指中国吗？ 对。 厦门吗？ 对， 哦，好啊，那你问，但是你不要问我很困难的问题，我怕我会回答不出来。 好的，那我就是要针对 BRT 爆炸的事件，然后对您问5个问题。 BRT 对， 哦，就是前几个月那个 BRT 什么谁带什么汽油上车，然后引发爆炸的那个。 是的。看起来 哦。 你还蛮了解的。 略有所闻呐，因为那个微博啊，还有微信上面都很多人都一直 po 一直 po，然后那个晚上搞得很紧张，听说好像死了40几个人，好可怕哦。 是的。好，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要请您回答一下。 几个？ 5个。 哦，好。 第一个问题。你觉得政府应该拟什么方案来防止爆炸事件再次发生？ 你什么方案哦？ 对， 你是指哪一方面的方案？ 可能一些安全上的方案啊，或就是所有能防止爆炸事件再次发生的。 那就是，有一种比较不实际的叫做实名制啊，但是实名制好像只能用在动车跟飞机上面。因为这种是 BRT 是公车，如果用实名制的话，可能太啰嗦了。那要不就是做一些比较比一般的火车进安检的那种 X 光的检查吧，然后要过行李的时候的那个 X 光要精密一点吧。 那你可以再说的详细一点吗？ 详细一点哦，就是你看人家坐飞机的时候嘛，他过了安检门之后，那个是人嘛，然后后面他不是行李也要过安检吗？那如果人家里面有一些水状的啊，或者是什么金属类的啊，打火机啊，这一类的东西好像都不行，但是我不知道 BRT 能不能做到这样子的安全等级，因为这样子的规格是很费钱，而且要花很多钱，然后还要很多的人力物力在这一块上面。当然，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啦，也不确定说这样子的安全是不是可以，政府是不是可以做得到，但是希望啊，希望可以这样。因为我个人是没有做过 BRT，所以我不是很熟悉他们目前的流程。但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应该是就是 X 光吧，其他哦，还有可能可以叫那个小狗来闻， 小狗，您是 就 指？ 是像那种格鲁嘛，有一种狗叫格鲁啊，机场不是经常在闻人家什么一些毒品啊，或者是什么水果那一种小狗啊。说不定连那种也可以啊，这种就比较简单，只要训练几只小狗，这样子对旅客的一些行李啊，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安全检查吧。 好。我们第二个问题是，借由这个事件，是否有传达出厦门一些社会底层的问题呢？ 社会底层的问题哦，我是从网络上面有了解啦，好像很多人都在讲说，这个人就是因为他有一些什么年龄啊，还是什么就业上面的困扰，然后他有去政府的相关单位抗议，可是政府的人好像不太愿意理他，然后他就心生怀恨，就去找了这么 一个车人多的地方去买一桶油，去做一些爆炸的事情。那我在想，社会底层的怨恨应该是有啦，比如说他们这边，我们国家针对一些计划生育啊，或者是医保社保啊，还有户口政策啊，就业年龄的限制，种种好像都会控制的比较严格，然后就会让很多人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，然后去处理的时候又会得到一些相关单位的冷眼旁观，所以他们就很不开心。 嗯，那它是爆发出什么样的社会底层问题呢？可以举例一些吗？ 就是类似刚刚我说的那一些问题吧，户口政策啊，福利问题啊，还有一些就业问题吧，应该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一些吧。大概啦，我所了解的是这样子啊。 好，那我们第三个问题是，你觉得 BRT 是否应该采用客流量限制呢？ 那当然最好啊，如果有客流量，像那个岛内那个旅游二线不是也是类似这样子的客流限制吗？ 好，那客流量限制对 BRT 的一些安全有什么好处？ 好处哦，就是不会人挤人啊，然后每个人上去可能都有很宽松的空间可以站着或坐着，然后也比较不会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，因为有心人士通常都喜欢选人多的地方啊，或者是热闹的地方去进行一些破坏性的行为。那如果有客流量的限制的话，就可能如果有意外事故发生的时候，就会把伤害降到最低吧。但是有好也有坏，坏处就是，那如果在巅峰时间的话，车辆不够密集，那如果又限制客流量的话，哇，那可能很多人都坐不上车，甚至于可能有些人要迟到吧，或者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了吧。 所以就是有好有坏，各一半。 对啊，当然有好处也有坏处啦。看政府怎么想吧，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同，也有人认为不需要，也有人认为需要。可是因为平常我不搭，所以可能这个问题没有很大的切身的想法，只是想说客流量不错啊，限制一下也不错。 好，第四个问题。根据调查，在厦门每天有 13% 的人乘坐 BRT， 在这个事件爆发后，你觉得 BRT 有必要继续运作？ 13%？ 这么多啊？ 对。 哦，那比例挺高的啊。继续运作当然是有必要，因为我听人家讲还蛮不错的。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他有必要继续这样运作下去？ 因为现在大厦门的概念嘛，然后岛内岛外距离很长啊，如果你没有在地铁没有盖好以前，如果你没有在这种无障碍或者是无红绿灯的通行的公车的话，那可能你岛内要坐到岛外，原本 BRT 可能一个小时吧，那如果你没有 BRT， 可能我想三个小时可能跑不掉吧，所以 BRT 应该暂时是没有办法废止吧。 所以说它就是厦门的一个交通的主要干道。 对啊，当然啦、当然啦。 好， 如果地铁可以赶紧好的话，那 BRT 说不定也有它功成身退的那一天吧。 好，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。厦门市公安局把这次的事件归纳为刑事案件，跟一般案件比起，是否会影响他一些后续的赔偿？ 嗯， 这个问题就比较深入，而且比较专业吧。刑事案件可能要背负着所谓的刑责吧。那这个人已经死掉了，应该就刑责自然就不见。然后如果是刑事案件，应该没有赔偿金吧？赔偿金可能也很少，而且他已经死了，要找谁去赔？那你确定是刑事案件吗？ 是的，因为我在网络上查过，他就是个刑事案件。 哦，那可能就是，如果是刑事，就是不用赔吧？那如果是民事的话，大部分是用赔偿来做收尾的结果，那这个可能是法律上面的问题吧，我也不是很明白啦，但是就我的理解是这样啦。 嗯，那为什么你会认为就是他不用赔偿，只需要负责他一些刑责呢？ 因为刑事嘛，那刑事的话大概就是跟刑责有关系。这是我个人的想法。 你好幽默。 不好意思，我通常都是这样过日子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结束了。 哦，就这样，五个问题是吧？ 嗯。 哦，好啊。 好， 那你们学校的老师好好玩哦，还给你们制定这种BRT 的题目。 对。 挺好的，不错不错。 好，那谢谢您的配合。 谢谢。